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29集。蓝河的经纪公司小，他又透明得很，专心拍戏，所以网上能搜到关于他的新闻本来就很少很无聊，基本都是些参演信息。现在因为参演了柳纯阳的新电影，才多了些新闻。然而如网友所说，内容都比较奇怪，因此有一点很真实，网友基本不认为这是炒作。毕竟是陈星宇主动发的，他的性格大家都知道，蓝河又已经参演了柳纯阳的戏，那什么炒不好，最不济蓝河长得不好吗？吹一波颜值不香吗？借着这奇怪的内容和陈星宇的热度，再加上颜还真的过硬，蓝河还真得到了一波关注，连冷清的微博都瞬间浏览量狂涨，粉丝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个微博还是他进组后公司给开的，让他有事没事放点日常。蓝河每天拍戏就很累了，写微博也就不是特别上心，寥寥几条基本都是盒饭的照片，分享一下伙食，这就让他的微博评论区更迷了，你甚至很难分辨出来其中一部分粉丝是冲着什么来的。 青蛙孩子白日还一直在哭怎么办，狗头点 JPG。 评论区的姐妹，看我家猪头美不美啊， 看好看好， 我们村 这么多才多艺的演员现在很少了，关注一波。 帅哥啊，你伙食看起来不是很 好。蓝河正在沉思这些算不算粉丝的时候，柳纯阳还转发了他的微博，说我蹭蹭热度，然后配上美食照一张，以示鲜明对比。于是网友们也冲上来凑热闹，发了一大堆美食照，蓝河无语凝噎，他要吐血了，关上微博还是专心拍戏吧。就在这个拍摄地，蓝河的角色要领便当，所以这天收工后他还和陈星阳一起去柳纯阳屋里聊这场戏，比较重要。柳纯阳吃着烤肉，这次他不敢那么嚣张了，自从被陈星阳和蓝河制裁过一次，他在片场就收敛了很多，今天还在网上挑衅了蓝河，他有点怕刺激过了蓝河暴起伤人。 嘿，你俩晚上就在我这儿一起睡算了。 哦，柳纯阳说道。他这个屋子也是个大炕，但就他和副导演俩人睡，宽敞得很。这也是节省时间，大家睡同一张炕，说的差不多了，副导演灯一拉，倒头就睡呗。蓝河拒绝了，他老觉得屋子里的烤肉味散不去，多走两步又要不了命。于是只有陈星阳懒得动，留了下来。柳纯阳睡中间，一左一右分别是副导演和陈星阳，这炕足够并排睡五六个人，所以他们倒也不会觉得挤。夜里也不知是几点钟，柳纯阳觉得肚子隐隐作痛，醒了闭着眼睛就哼哼唧唧起来。哎呦，这怎么搞的，不会是烤肉不干净吧，肠胃炎。大热天的，他愣是觉得有点冷了。陈星阳和副导演虽然没吭声，但是柳纯阳能感到他们的关怀，打毯子右边伸进来一只手，放在柳纯阳肚子上给他揉啊揉。别说，柳纯阳立刻觉得好多了。 对，在左边一点，舒服舒服。 那手可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又暖和，隔着一层背心给他揉的是妥妥当当，很快那点痛意就没了，但柳纯阳还有点不舍。 星阳，能不能再揉揉？ 陈星阳迷迷瞪瞪醒来。 揉揉什么？ 柳纯阳仍然闭着眼疑惑地道。 星阳，你没有在揉我吗？我去，导演，都合作三部戏了，现在才想着钱，我是不是反射弧太长了点儿？ 柳纯阳睁开眼，只见离他一人左右的边上，陈星阳两手放在自己身上，姿势规规矩矩。柳纯阳那刚醒的脑子有点混乱，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那是谁在揉他的肚子？难不成是副导演的手拐了个弯来揉的？这时那只舒服的小手已经将他背心一捞，隔着肉搁在了他的肚皮上，轻轻地揉啊揉，没了衣服的阻挡，能更清楚地感觉那毛茸茸热乎乎的触感了。柳春阳的汗瞬间就下来了，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却是自动一弹，从炕上跳了起来，连骂三声： 我去我去我去。 他想起老话都说鬼也怕恶人，张嘴就骂了一连串的脏话，又用力踩毯子： 不要挨老子。 副导演也被柳纯阳的口吐芬芳吵醒了，一伸手把灯给按亮了。 导，干嘛呢？大半夜骂街，又想到什么地方没拍好吗？ 我去，有东西揉老子，毛茸茸的。 柳晨阳把毯子掀开了，他踩了很多脚，但下头一根毛也没有，刚才的一切就像幻觉。陈星阳疑惑的道： 是在做梦吧？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啊。 副导演说： 是不是耗子啊？ 柳晨阳神色变幻，说真的，灯亮了之后，刚才那一切好像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梦，肚子一丝痛感也没了，但以柳纯阳的小心程度还是下了床。 我去找蓝河睡。 陈星阳和副导演面面相觑，那他们怎么办呢？刚才柳纯阳叫得那么响，虽说什么也没感觉到，他们也有点怪怪的，索性跟着一起去敲蓝河的门，反正在同一个院子。蓝河和程海东还有另外两个演员住在一起，敲门声把他们三个都吵醒了。蓝河去开门，程海东就问： 是谁啊？ 刘导。 其他三个人都醒了，什么情况？导演半夜来敲门？程海东喃喃道： 这可难得，只听说演员半夜敲导演的门。 柳纯阳听到了，进门说： 滚，我今晚睡这儿。 还有我们，导演做噩梦说有毛毛手摸他肚子，过来蹭点正气。 陈星阳和副导演也接着进来了。柳纯阳也没反驳这个说法，算是刚才的经历和可能的解释结合了起来。程海东一下子坐起来了： 这真的假的？ 他可忧心这个，自己可是天选之子，招事体质啊。蓝河则是若有所思地嗅了嗅，没有指挥气，也没有心造气啊。刘导做梦了？ 哎呦，谁跟你们开玩笑啊，吓死老子了。不好说到底是不是做梦。 哎，快睡，4点要起来抢天光的，只剩一个小时了。 柳纯阳也不想大晚上吓人，他凝重地说道。众人呢也都无语凝噎，这比刚才那个梦恐怖多了。顶多睡6个人的地方挤了7个人，自然是十分拥挤，但大家又不敢反抗导演，只能安慰自己，也算同时睡了导演和主演，达成一大成就。副导演把灯关了，蓝河躺了过去，不多时只觉黑暗中一只热乎乎的手钻进毯子，缓缓伸了过来。来了？蓝河闭着眼。 刘导。 把手拿开。 柳春阳幽怨地把手收了回去，头又往蓝河那边靠了一点。睡另一边的陈星阳同样往这边靠了靠，觉得和蓝河待在一块比较有安全感。4点刚到， 蓝河从拥挤的床上起来，本来就够拥挤了，刘导和陈星阳还非要往他这边挤，他算是睡不下去了。蓝河起来洗漱，又去化妆，还没开拍的时候，看到工作人员拿了电话给刘导，他对着电话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吵了起来。不过刘导天天高嗓门骂人也不稀奇。柳春阳说， 我就说情况最好明天能完，这不是没法完吗？能怎么办啊？头前租的房子不是坏了吗？我又不是没给钱，催什么催呀？是不是想加钱？ 这场地原定的时间要到期了，大约是来问他续租的。柳春阳心情正不好，吼了一通，又把工作人员抓过来问怎么没提前和小杨说好续住的事情。挂完电话后，小杨也跑回来一趟，像是怕他们耍赖，要立刻续约，留下文书。而且小杨还特别不放心他们，说每个屋子检查一下，这段时间他们有没有损毁什么东西。柳春阳都无语了，大多数屋里基本都是空的，除了床没什么家具，道具都是剧组自带的，这里唯一称得上电器的就是电热水壶，更别说还有昨晚的事儿。他咬牙切齿地对小杨说， 我正想说呢，你家屋子还闹鬼，这事儿以前发生过没有啊？ 小杨立刻道， 刘导，我家怎么会闹鬼呢？你四处打听，你们搬来之前我全家在这住的，闹鬼我们还敢住吗？您是不是在做梦啊？ 柳春阳审视几眼，半信半疑地放过了他。说到底，现在拍都拍了好几天了，有什么办法？现在换地方重拍不成？柳春阳只琢磨着还是得往床下割刀震一下。小杨嘿嘿一笑，仍是各个屋子查过了这才离开。今天就是蓝河领便当的戏了，陈星宇也特意来了片场，要看看柳春阳说的前无古人的死亡表演。蓝河饰演的张寻春坐在一把花梨木交椅上，手指摩挲着交椅上的老银饰件，除了这把椅子，屋内的陈设也无不是旧物，就像他皮囊之下一般垂垂老矣。而男主角就站在他面前，此时已经无路可走，似乎只能束手就擒。张寻春修长的手指生生把银饰件掰下来，用尖锐的一端利落地插进了自己的喉咙。 小春， 他上前抱起张寻春，此时张寻春的特写镜头眼神中情感极为复杂，但无论不甘、畏惧、憎恶，唯独没有后悔。张寻春慢慢闭眼，气息渐无了。男主角和张寻春到底是曾经的朋友，此时心情也很沉重，抱着他的尸体呆坐，直到女主、同伴等人找过来说话。这期间，张寻春自然是一直都是死的。陈星宇站在一旁盯着看，不仅他，片场许多知道导演说那话的工作人员都头一回明白为什么柳春阳会说被蓝河装死征服了。虽说脸上确实化了妆，脸色渐渐灰白，但更惊人的是他就像真的失去意识一样毫无生命力。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